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130集。 楼道里，李寻和侯宁外加赵腾凑了一趟电梯上来，一开门就听到走廊里的厮打叫骂声。赵腾蹙眉， 哎呀，这不是朱组长的声音吗？ 他们拐了个弯来到走廊里，看到飞扬公司门口站了好几个人正在看热闹。赵腾先走过去把人驱散了。 你们是飞扬的人吗？都堆在这儿，上你们的班去。 屋里，朱韵和吴珍打得不可开交，两个女人像疯了一样想置对方于死地。赵腾看得瞠目结舌，马上想要去拉架，胳膊被拉住。他回头问李寻， 不去帮忙？ 李寻流氓兮兮道， 你对你组长有点信心好吧？ 朱韵跟吴珍体格相仿，两人都不是干巴瘦的女人，而且吴珍的气质比朱韵还更冲一点。不过朱韵从小养得好，力气都藏在白嫩的肌肤下，身体素质齐佳，在起初的混乱过去后，她慢慢占据优势，最终给吴珍摁在地上。李寻嘴角不自觉地一弯，手松开，让赵腾过去拉架了。吴珍输了一阵，眼睛通红，他看到李寻来了，冲他大喊， 你个卑鄙小人，处处算计别人。 侯宁反手关上门，李寻走到自己桌边，吴珍从地上起来，胸口因为刚刚的剧烈运动大幅度起伏。李寻靠在桌边抽烟，侯宁和赵腾都回到自己座位开始工作。朱韵去洗手间整理了一下，他脖子上被吴珍挠了一条红印。 冯志进让你来的？ 你别管谁让我来的，你开个价吧。 李寻笑了， 哼，什么价？ 这样耗下去咱们谁也捞不着好。 李寻轻松地吐出一口烟，吴珍看着他，在经过刚刚跟朱韵的缠斗之后，他头发也乱了，衣服也脏了，妆也花掉了，本来想着或许能勾他一下，但现在看来行不通，只能用方志敬说的方法了。吴珍捡起自己的包，从里面掏出一叠东西扔到李寻面前，李寻也不捡，面无表情地看着。朱韵刚从洗手间出来，听见吴珍说， 这是高建宏的病历，还有他的 CT 片子。 朱韵停住脚步， 不是方志敬让我来的，我自己来的。我本来不想说这些，但真的没办法了。高建宏马上要动手术了，现在这样他怎么放得下心？你给我们留条活路行不行？ 李寻沉沉地抽烟，一语不发。吴珍往前半步， 你就当做个善事，老高怎么说也跟你们是同学，我听说你们之前还组队一起比赛过。 李寻冷笑， 你听谁说的？ 不用听谁说，你们三个当年的合影照片他一直留着。 李寻神色更冷了。 赵腾。 赵腾从座位里起身， 把他送出去。 好。 他过来送客，吴珍到了门口还冲李寻喊， 你跟我们和解吧，周五来公司我们细谈，你见一见高建宏，你给他一次机会行不行？ 门再次关上，屋里静悄悄。朱韵捡起吴珍留下的病历，李寻低声道， 扔了。 朱韵看他一眼，将病历扔到垃圾桶里。李寻冷笑着问朱韵， 我看着像好人吗？ 朱韵摇头， 那方志敬哪来的信心觉得我会配合他？ 你觉得是方志敬让他来的？ 当然，高建宏心气不低，他想跟我正面决胜负，绝对不可能因为生病就跟我低头。 朱韵看着他的脸色说， 那周五我们也不用去了吧，我这就发个邮件回绝他们。 别。 李寻冷漠道， 当然要去，为什么不去？他们既然给我扣上卑鄙冷血的帽子，那我不小人得志一次也对不起这个名头。 他说完狠狠掐了烟转身离开。因为脸过于阴沉，赵腾都没敢抬头看他。 朱韵有点分辨不出李寻的真实想法，他隐隐觉得李寻并不像他自己表现出来的那么愤怒，可他也知道他这口气还没咽下。朱韵给吉利的法务打电话，告诉他们李寻周五会过去，法务将事情通知方志敬。方志敬听完一松领带，胜券在握。吴真问方志敬， 或许他只是来嘲笑我们呢。 方志敬呵呵笑， 哼，李寻不会干这种浪费时间的事，他要真是下定决心拖到最后，压根就不会给你说话的机会，他来就说明已经动摇了。 他嘱咐吴真， 周五的时候你跟我谁也别出现，就让高建红跟他见面。 吴真有些担心， 老高那人倔得很，他一门心思要跟李寻较高低，我怕他拉不下来脸。 这个你不用管，我去跟他说。 方志敬说服高建红的过程非常快，前前后后不过三分钟。 你要做手术真有个三长两短，吴真怎么办？ 这是方志敬开篇第一句话。 人家原来好歹也是个小明星，跟了你，你至少得保证人家衣食无忧吧，啊，公司如果顺利上市，他下半辈子就不用愁了。至于李寻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等咱们缓过这阵儿，再找机会办他也来得及。你千万不能赌气。 高建红什么话都没有说，静静坐在椅子里，看着窗外。方志敬等了一会儿，只当他默认同意了。周四晚上，李寻临走前对朱韵说， 明早来接我。 朱韵看向他， 要我陪你一起去？ 他嗯了一声。当晚朱韵睡得不踏实，他做了个梦，梦见大一刚开学时他睡午觉迟到了，手忙脚乱跑去教学楼，从教室后门溜进去，坐在一个不听课只闷头敲程序的男生身边。老师叫他回答问题，他也没听见。在他想提醒他的时候，他身旁另一个男生先开了口。那时午后的阳光很美，很安静，也很温暖。周五上午，朱韵驱车去李寻的住宿地接他。他跟侯宁住在一起，搬离了一开始的小居民楼，换成了离公司较近的一处公寓。朱韵买了早餐放在车上，李寻看似胃口不佳，没有吃。李寻喜欢起早办事，他们约在早上八点，吉利的员工都还没来齐。朱韵想起距离上次来这栋大楼已经过去很久了，门口的前台也换人了，见到他们问道， 请问你们有预约吗？ 李寻冷着脸站在一旁。朱韵上前道， 我们来见高建红，约好八点。 前台打电话确认了一下，对朱韵说， 二位请上楼，高总在六楼会议室。 朱韵走到会议室门口的时候问了李寻一句， 要我在门口等你吗？ 李寻冷笑， 为什么在门口等？你不想进来看看他的表情？ 他大步流星地进了会议室，朱韵默默跟在后面。屋里只有高建红一个人，他坐在椅子里，看起来精神还可以，不像得了大病，只是脸色有些苍白。李寻坐在高建红对面，点了支烟，好整以暇等着对方先开口。高建红递过来几份文件， 你们同意和解吗？ 他一开口，声音明显能听出强撑的虚弱感。 同意的话，我们商量个赔偿金额，你们也不用拖。现在是吉利的弱势时期，你们还能加点筹吗？等审核期过了，不管什么结果，我们都不可能跟你们和解。真耗起来鱼死网破，你们半点便宜也占不着。不如趁着现在赚一笔。 李寻不紧不慢地抽烟，对他话中内容置若未闻，扬扬下巴， 服吗？ 高建红薄唇紧抿。李寻身体前探，又问了一遍， 我问你服不服？ 高建宏咬牙不语，李寻道： 还记得我们上一次在这屋里见面是什么样吗？这一年多盯我盯得开心吗？下绊子下得舒服吗？你拿我当风向标没问题，但你爬山的人不能忘了山有多高。从我们认识的那天起，你就一次也没有赢过我。 他紧紧盯着高建宏，越说声音越大。 不管是校内考试还是校外项目，是系统软件还是小小的游戏，你都没赢过我。以前不可能赢，以后也不可能赢。 朱韵坐在一旁，手放在桌下，指尖因为李寻的话轻轻抖动。他很少见到李寻情绪这么激动的时候，好像每一句话都不容置疑。 我给过你机会让你选择，你偏要跟我作对。想要和解，可以。你告诉我，你后悔没有？ 他每说一句，高建宏的脸色就更白一分。他紧紧盯着李寻，头部剧痛。李寻到最后几乎是吼出来的： 我问你后悔没有？ 他的声音穿透了整层楼，旁边两个大办公室的所有员工都放下手里的工作，还在走廊的人也不敢走了。周围静悄悄，落一根针都能听得见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